嗱、啊、债升嘅时候咧，嗱、啊、股市就会跌嘅， 此消彼长啦、啊。 但系上个礼拜有样奇怪咧，就系、是、你见到美股美债全部都跌到一扑一碌、 哦，即系一反常态。 系啦，冇错啦，即系嗰个关联性咧，其实已经好似消失咗咁。 嗯， 嗱、啊，美股上个礼拜咧系创咗今年最大嘅单周升幅，啊单周跌幅。嗱、 嗯 啊，美债咧冇受惠到，因为通常嚟讲，如果你股市跌嘅话咧，因为避险嘅关系咧，啲资金应该系走咗入个债市里面避险、 嗯， 而令到个债市系升，而嗰个债息啊，即系债市系跌，而即系债价跌而债息升。但系上个礼拜咧，股市虽然跌到一扑一碌，但系啲债咧同样都系跌到一扑一碌。 哇，咁啊，即系话咧， 常态，即系以传统嚟讲咧，我哋通常都会谂咧金股汇债，咁呢四个唔同嘅金融嗰、那个市场咧，会大家会有互相嘅或者正比或者反比嘅关系嘅。咁啊，听翻你咁讲，又好似唔系上个礼拜，完全违反咗教科书入面所讲嘅嘢。 嗱，有部分嘅嘢咧，都个关系都仲存在。譬如好似嗱，你所讲金股汇债，我系讲咗股，讲咗债啊。嗱，咁你好似个汇咁，美金上个礼拜咧，都系大致上咧都系跌嘅，都系比较偏弱嘅。咁但系咧个金咧，就係、是、升嘅，咁呢樣嘢就係好正常喎，因為通常嚟講，金係用個美金嚟做一個貨幣單位，咁、 嗯、 如果係美金走勢係弱嘅話咧，金升係正常嘅，咁而上個禮拜嚟講咧，真係好耐未見過啲金啊同埋啲銀咧係升，即係係有咁光芒四射嘅表現。 哦，即係完全咧都係點講咧，同嗰個傳統我哋諗法都係有。不相干嘅 吓，系啊，其实点解嗰个债市、嗰个债市同埋个股市啊，居然会系同步上同步落咧？其实而家大家金融市场嗰度咧，大家都睇咗一样嘢，就系、是、九月嘅时候咧，联储局会唔会真真正正系出现一个退市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就系而家联储局咧就每个月都买入咧就850亿嘅美债，咁包括咧就系450亿嘅就系国啊叫 treasury 啦。就是国库债券啦， 嗯， 而另外400亿咧，就是所谓嘅 MBS， 就即系按揭抵押证券 （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嗯。 咁如果佢真正正系实行一个退市，或者即系而家讲就系九月开始就会 减少嗰、那个呢、啊這个格罗斯呢个债王咧，甚至推测咧九月退市咧。達到80%機會咯，哇！ 嗱，其實 甚囂塵上啦， 係啦，其實 market 嗰啲分析家嚟講咧，之前嚟講應該係預測咧，就係有75% 嘅人預測就係話九月會退市，咁但係經過咗上個禮拜之後咧，好似認為都九月可以如期退市嘅人咧係減少咗，應該去到66%，即係三分二咁上下啫。 嗯， 咁而究竟？聯儲局退唔退市，而家個市場嗰度咧都仲係眾說紛紜。咁喺呢個咁唔明朗嘅前景之下咧，亦都出現咗就係話個股市就因為個大家推測會退市咧而跌。因為你知道就係話個流動資金減少咗嘛，咁對股市嘅不利啦。咁但係個債市咧唔因為嗰個退市而升喎。即系个债息就升咗上去，但系个债价就跌咗落去。 咁、奇怪， 即系表示话、其实啲资金咧，亦都冇涌到入去个债市嗰度。 咁去咗边度咧？ 咁嗱，话俾一个数据大家啦，就系话上个礼拜咧，美国亦都公布咗嗰个资金嘅流向嘅。咁六月嘅时候咧，佢净系嗰个国库债券咧就流失咗400亿。而嗰个其他啲即係叫做 agency debt 啦，即係嗰啲机构嘅债券啦，就流失咗90亿，美股呢就流失咗260亿，而嗰个所谓嘅机构发行嘅票据呢就流失咗70亿。咁佢所流失里面呢其实已经是连续5个月嘅，咁点解会流失呢？应该最主要嚟讲呢就係话啲資金真係開始由美國嗰個撤走，即係 會唔會翻返新興市場？ 係啦，即係話以前嚟講就係話你個世界有啲乜嘢事嘅時候咧，啲資金都會走咗去美國，尤其是走咗去美債嗰個避險。但係而家因為咧聯儲局有機會退市，即係有機會減少買債，大家都驚住嗰個美債咧就會失咗支持，所以其實中國啊、香港啊、日本啊呢啲美債嘅主要買家啲投資者咧。其實係陸續減少手上嘅倉嘅，咁所以亦都出現咗美債跌、美債跌而知息升，而美股亦都跌嘅情況。 嗯，

就是说它应该是回复正增长的，因为它经过了18个月的负增长，这个是近40年最长的衰退期。但是呢它大家都估计就是说啊它应该是正增长是 0.2%, 但是结果出来呢就是有 0.3%, 比预期好的。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两个最大的欧元区国家，一个德国和法国呢，都是比预期好的。德国的增长呢就是 0.7%。而法國的增長呢就是 0.5%。 但法國呢上一第一季的時候呢是負 0.2%。 是啊， 咁已經萎縮緊，突然變增長。 所以就是話由呢兩個國家帶起咗啦，咁亦都更加令人驚喜的就是話歐洲國家之一呢 葡萄牙啦。 冇錯啦。佢的增長是 1.1%, 其實呢就即係冠絕歐元區17國嘅。 佢三年嚟都冇增長過㗎啦， 咁 即係10年開始到好似13年都係零增長，跟住到依家無端端有 11.1 呢，好開心㗎啦已經 係。係啊，咁所以咪咩囉，所以咪令到大家都覺得就係話歐洲嘅經濟呢就話好似咩喇喎，好似真係有返啲起色喇喎。咁而上個禮拜嘅 Euro 嚟講啦，佢其實係偏強嘅，上個禮拜嚟講啦，如果其實我睇返啲資料啦，如果相比起前個禮拜嚟講呢，你無論係 Euro 又好，瑞朗又好，澳紐又好，其實都係同前個禮拜嘅收市水平呢其實都唔係相差太遠，反而比較有明顯嘅分別呢，就係個 yen 啦，日元同埋個英鎊。個日法而兩者嚟講呢，個日元係跌嘅，前個禮拜收9.617，上個禮拜呢就9.751。升咗百几啲啦，即係超日美今日升咗多过 1.4 yen 嘅。咁而嗰个磅呢就零零舍舍强嘅，即係远 yen 就弱啦，但係个磅呢就零零舍舍强嘅，就前个礼拜係收 1.55 边嘅 ,15496。但係上个礼拜呢係收156嘅22。咁零即係零零舍舍係多咗 1.几 个美仙嘅。咁所以如果是个汇市来讲呢，上上落落，咁但上个礼拜其实大致上都是比较偏窄幅，就只不过就是说个 yen 是比较弱，而那个英镑是比较强，这个是上个礼拜个汇市的特色咯，可以讲就是。 咁 yen 嗰方面就是虽然都是说这个有起色啦，但是就咁安倍经济学就諗住加呢个销售税啊，都会有啲影响㗎。 其实点解个 yen 系咩呢，个 yen 点解会比较偏弱，其实都唔系嘅，因为佢自从国会选举陈安乐定即系安倍晋三嗰个政府呢自民党控制咗参众两院之后。咁其实大家都预期呢就系话个 yen 应该系会弱嘅，因为安倍晋三呢就一路嚟讲就系话想大即系、就是、一路逼央行印银纸， 冇错啦。 咁佢亦都系就系话即系嗰个财政政策嗰方面咧，亦都系不断推出一啲嘅刺激经济措施。咁大家都预期个 yen 嘅即系日本个 GDP 有起色咧，其实就因为个 yen 弱。我谂其实大家都知啦，好多时咧就系话啲。喺yen 强时代， 都系靠赚外汇翻嚟嘅。 yen 强时代，蚀到一扑一碌嗰啲日本嘅企业咧， 咩 Sony 啊、Canon 啊， 冇错啦。咁近期公布嘅业绩嚟讲咧，就全部都系扭亏为盈嘅。咁而亦都令到个日本股市咧，系即系叫做曾经升过上去三年高位啊咁。咁而但係去嗰个国会尘埃落定，选举尘埃落定之后呢，其实嗰个 yen 呢係唔跌反而升嘅。咁一方面嚟讲，我相信就係话buy on rumors, sell on fact 啦，即係话你大家都预期咗嘅时候，大家都涌入去沽个 yen, 到咗真真正正落实嘅时候呢，反而多咗人走出嚟套利就平仓。咁所以令到个 yen 呢係唔跌反而係升返转头。 咁消化咗啦，提早消化咗啲消息啦。 係啦，咁其实如果係我哋睇返嚟讲呢，上即係譬如话自从国会选举完之后，个 yen 虽然曾经去过100嘅50几啦，如果冇记错嘅话，之后就落返即係 dollar yen 啦，跟住就落返嚟，咁但係大致上嚟讲呢，都係喺95至100个范围里面呢係上上落落嘅。譬如好似上个礼拜咁呢，最低呢就见过95.93，最高就98.65。咁而前个礼拜嚟讲呢，最低呢就係95.79，最高就99.15，即係上 係包至99呢个 range。 冇错啦，即係九其实就係96至99之间囉。 咁、啊、而 yen 嘅特色嚟讲咧，就应该系500点、500点之间嘅，即系除喺佢未跌穿95之前咧，嗱、啊，佢暂时嚟讲，佢都系会95至100之间、嗯，即系喺呢个 range 里面继续上落。我嘅睇法就系、是， 嗯，咁欧洲亦都系啦，你数据显示又话偏强啦， 啊，咁其实个、啊、其实个嗱欧、啊、洲欧元区嘅经济咧。嗱、啊，我係見個 GDP 係啊，佢真係啊扭轉咗過去18个月嗰個負增長嘅情況啊。咁但係係咪真係代表歐洲經濟係好咧？反而啊個 Euro 如果佢真係直飆上去，咁就即係代表歐洲經濟就真係好啦。咁但係佢唔係咁樣喎。咁點解咧？其實咧，我哋成日都聽過一個説話咧，就係話魔鬼在細節中。点解魔鬼在细节中呢？就系、是、话，好似欧元区嗰个经济数据咁啦，个 GDP 系升 0.3%， 但系我哋要知道咧，佢系由两个最大国家带动，就系、是、法国同埋啊德国。咁而呢件系咪一件好事呢？其实我个人就觉得就系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你变咗就系话欧元区个经济咧两极化就更加明显啊。主要就系话你德国同埋法国经啊。錄得正增長啦，係三個國家啦，就係、是、德國、法國、葡萄牙 啦。嗱，但係其他 嗰啲已經 係 係啦，其他已經係公布咗 GDP 嘅國家嚟講咧，嗱、啊，包括西班牙啦、意大利啦，即係歐元區係三哥四哥啦，仲有荷蘭啦，啊，或者係小弟弟嘅，即係啊叫做咩啦，希臘啊。啊，塞浦路斯、啊， 希臘冇公布添 啊！希臘有，希臘第二季係跌 4.6% 嘅。 哇，好犀利！ 4.6% 好犀利啊！ 一年嘅， 冇错。 嗯，但系都系紧要啦。一个国家唔见咗4.6% 嘅 GDP。 系啊，咁你见到就系话，你如果你一个国家个强同埋弱系咁两极化嘅时候，你欧洲央行点样去用你个货币政策去做一个协调咧？加息又唔系，减息又唔系。即系譬如话，你经济过热个国家，譬如话好似德国或者系法国咁，你系需要去加息。去壓抑個通脹，啊、令到佢唔好走得咁快。但你一加息嘅時候咧，嗰啲經濟弱嘅國家就死曬嘅咯。 嗯， 啊，咁所以點解嗰個歐元喺嗰、那個啊叫做 GDP 出完之後，亦都唔見話點樣大升咧？其實就係咁嘅原因。 即 係 好難協調喎、啊，有咁多個，即係兩極化咁樣。 即係其實兩極化嚟講咧，就只有兩個後果。啊、第一个后果咧，就系、是、欧元区真系个危机瓦解嘅机会就大咗咯。 嗯， 啊，即系你好似咩咁啫嘛，好简单。 系即系唔氹你 玩。有几兄弟啊？你唔系个个都咁有钱噶嘛？如果你当你系咩嘅时候，即系你贫富如果系太过悬殊嘅时候，除非你有钱嘅大佬肯津贴啲细佬嘅啫。啊，如果唔系嘅话，你咪要啲穷嘅细佬啊，即系会令到大家嘅分歧啊系越嚟越大。个裂痕系会越嚟越大，咁而嗰、那个令到嗰个欧元区嗰个危机咧，其实系越嚟越严重咯。我觉得就， 嗯，嗱咁讲完呢个欧元区啦，就另外咧简短咁讲啦，就话呢个美国呢个消费信心方面咯，信心指数亦都出咗噶。 系啊，嗱，其实美国上个礼拜亦都出过一啲数据啦。咁其实上个礼拜咧系好戏剧性嘅，就系话。个美金咧系创咗，即系个美汇指数咧系创咗七个礼拜嘅高位，跟住就碌翻晒落去，系喺两组数据出之前。嗱、啊，第一组数据咧就系话佢嗰个啊新一周嘅申领失业金人口啦，咁佢就跌咗落去咧就系2007年年底啊十月之后、嗯、最低嘅就32万嘅啫。 嗯， 啊咁。而另外咧就係話 CPI 咧係升，即係按年嘅增幅咧去到2%。咁呢兩個數據咧啊，就係話聯儲局真係有條件去做 tapering， 即係話減少個買債。係啊，咁所以令到美金咧就飆咗上去。咁但係後期後尾再出兩個鐘頭後再出嘅數據咧，就包括紐約州嗰個製造業指數啦，啊就由9.5跌咗落8.2。而嗰個工業生產即係 industrial production 嗰個咧就係、是、持平嘅，咁呢個咧就係、是、比起大家嘅預期咧係差，咁亦都表示就係話啊，大家開始質疑咧，就係話聯儲局究竟有冇咁嘅能耐去減少佢嗰個買債咧？咁到禮拜五嘅時候咧，都啊好似阿杜比所講咧，就出個密歇根嘅消費信心指數啦，咁就係由85.1咧跌到落82嘅嗱。咁亦都就係進一步印證咗咧，就係話聯儲局真係可能真係未必喺9月嘅時候咧，就走去 減少個買債，所以個美金呢亦都係咩啦，即係暫時嚟講其實未有真真正正明確嘅方向，即係上個禮拜我見到啲主要貨幣嚟講呢都係個別發展。 但係冇乜呢個相關性嘅、全部都係。 叫做係囉，即係好似我所講囉，就係話個 yen 就弱，個磅就強，其他嘅貨幣嚟講相比前個禮拜，即係就算你點樣上落落都好啦，咁你其實大致上都維持返同前個禮拜相若嘅水平收市。 咁投資者呢要小心拿捏喎，就算唔係投資嘅呢，要了解世界，進一步了解世界嘅政經局勢呢，都要等下一節。咁睇下我哋位專家安東尼點樣分析下下一個禮拜呢個走勢會係點嘅。 好，回顾咗上个礼拜嗰个咁嘅汇市嘅走势呢，发现咗呢原来呢都好多情况都系唔系太拉间嘅，即系全部都系独立嘅一个区域咁样去上上落落，咁其实都系唔系比较旺盛嘅，比较淡㗎喎。咁啊想睇返今个礼拜咁 即系8月18号开始嘅呢个礼拜。 係啦係啦，咁啊会有啲咩可以预测嘅或者前瞻性嘅提示呢。 其实呢如果以上个礼拜嚟讲呢，啲貨幣係可以個別發展，即係譬如話個 yen 係弱，而個英鎊係強嚟講啦。其實亦都話咗俾大家聽咧，個美金係冇一個單，即係唔係一條單程路嘅，唔係一個單方向嘅。咁亦都係有強有弱啦。而而家影響美金走勢嚟講咧，始終嚟講都離唔開咧，就係嗰個市場對於聯儲局係咪真真正正喺九月開始做一個 tapering，即係做一個退市減少買債呢個行動，咁所以短期嚟講咧，大家都仲係要密切注意咧，美國嘅數據究竟影響究竟係有幾深咧？咁譬如話下個禮拜嚟講咧，比較有影響力嘅數據咧，就包括譬如咩啦，禮拜二有芝加哥嘅採購經理指數啦，禮拜三有二手樓銷售啦，禮拜四除咗個我每個禮拜四都有嘅新申領失業金人口之外咧，亦都有一個就領先指標啊，同埋個製造業 PMI 啦。禮拜五就有個新屋銷售啦。咁呢啲咧就亦都即係會影響到市場對於美國會唔會減息即係會唔會退市嘅觀感。咁而大家更加要注意咧，就係禮拜三嘅時候咧，聯儲局上一次議息嘅會議記錄咧，就係禮拜三發表噶啦個內容。咁究竟會唔會咩咧？會唔會話好多人反對喺九月退市？或者係嘅有更加多人贊成咧，就係話喺今年即係今年之內咧，一定會實行呢個退市咧。咁我相信嗰個影響力咧係比較大啲嘅，因為喺前個禮拜嚟講咧，有三個聯儲局嘅成員叫做講過嘢，大家都係話就係話包括其中咧就好似係芝加哥個埃文斯啦，佢就講就係話，今年剩翻三次嘅會議議息咧，始終會有一次咧就係會落實，就係話減少買債嘅。 係 咁而另外兩個咧，亦都發表類似嘅言論，就係話會支持買債嘅。咁但係上個禮拜嚟講咧，我睇見就係話好似有少少轉態啦，尤其是咩咧？尤其是話亞特蘭大嗰個地方聯儲局嗰個叫洛克哈特啦，咁佢之前佢都仲講就係會支持買債，咁但係上個禮拜呢已經講就係話如果你要減少買債呢你需要好審慎行事因為你踏出第一步嘅時候呢你就要你一定要經濟方面真係可以支持到你行出呢一步，你先至可以去落實呢一樣嘢。咁而另外亦都係有咩呢，聖路易斯嘅布拉德亦都講就話我仲未決定究竟會唔會支持喺九月開始減少買債？咁既然大家嗰個講法係即係咁分歧嘅時候咧，咁究竟佢哋開會裡面有啲乜嘢乾坤，即係有啲乜嘢人係支持減少買債，即係支持退市，而亦都有幾多人係反對退市咧？咁我諗呢樣嘢可能會係即係今個禮拜咧嗰個匯市嘅主角咯。即係影響匯市， 即係今個禮拜應該會出咗個 decision 出嚟啦。 冇錯啦。咁如果喺外圍方面咧，最主要嚟講都係禮拜四嘅時候咧，歐元區亦都會出個 PMI 數據啦。咁究竟歐洲嘅經濟係咪話真係已經係脱離個谷底而一路會向好咧？亦都會唔會話好似我哋所講，其實原來真係會唔會話兩極化得好嚴重咧？ 咁我諗喺禮拜四嗰個 PMI 數據，即係嗰個採購 經理指數呢個數據裏面咧，大家亦都可以窺探到咯。 咁除咗你頭先講啦，聯儲局咧會唔會咧係退市咧？呢個係爭議咗好耐，而好多人咧講嘅説話咧，會噏一噏，唞啖氣，噴啖氣咧，大家咧都有好多揣測。咁你又講埋呢個歐元區嘅情況啦，好難呢係有呢個一刀切嘅政策啊，到底個情況你可能有個政策出嚟呢益到一啲對一啲應該點講經濟強嘅國家佢係有效嘅，對於經濟弱嘅國家呢可能係災難嘅，呢啲咁難嘅決定啦。咁講完呢兩個區，我哋睇返太平洋地區啦，北亞地區嘅日本啦，情況又點呢？ 其實日本呢，我就覺得暫時嚟講佢都仲喺95至100之間，即係如果收窄啲嘅話呢，其實係96至99之間，就算係穿96嚟講呢，佢都係95嘅780嗰度呢，應該係有個 support 喺度，有個支持喺度嘅。咁既然美國嘅政策係咁唔明朗嘅時候，咁我哋暫時嚟講唯有就係話以不變應萬變。咁日本嗰方面呢，我覺得個 yen 呢，今個禮拜個走勢呢，我覺得就都仲係參考返上個禮拜高低位啦。咁既然上個禮拜高低位係叫做即係個 dollar yen 嘅低位係9593，而高位係9865嚟講啦，我覺得都仲係可以喺呢個 range 裏面呢，就見高位就試下沽，見低位就試下買嘅。咁我覺得今個禮拜嗰個 range 呢，我 suggest 呢，即係我建議呢，就係都仲係喺96至9880之間。 咁啱嗰個歐元區嗰個 range 你大概會預測點樣咧？ 個 Euro 嚟講，主要嚟講都仲係喺禮拜四啦個戰場嗰度。咁但係我又覺得話，以上個禮拜走勢嚟講，你出咁多消息，即係有咁多利好嘅消息，包括就係話德國嗰個叫做經濟信心又去到五個月高位，那個 GDP 亦都叫做就扭轉咗之前18個月嗰個萎縮個狀態。而出去恢復返擴張，咁個多個 yen 或者個 euro 呢都仲係最高上唔返前個禮拜高位嘅134嚟講呢，我就覺得比較睇淡嗰個歐元嘅走勢。咁我覺得就係話，如果上個前個禮拜嘅134，佢分分鐘最多都係去到嗰啲位，唔會有咩力上。咁但係如果你話呢個時候個 euro 又亦都有一個實質嘅經濟支持，佢亦都唔會太多，咁我覺得 Euro 今個禮拜可能會比較窄幅少少。如果上高我睇翻都係134，咁如果你俾多20點去啦，叫做13420啦。如果上高喺下低嚟講咧，既然佢有咁嘅經濟去支持嚟講，上個禮拜嘅低位係132邊嚟講，咁我覺得就係話你都係用翻上個禮拜，參考翻上個禮拜啦。咁下低嚟講，我都係13180啦。咁即係13180到13420啦。今個禮拜個 range 我估計係。 咁隔離嗰個英國啦，英國咧個情況又如何咧？ 咁英國嚟講，佢係比較偏強少少嘅，因為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話嗱，我哋將啲貨幣咧分做兩組，就係第一組咧就係譬如咩啦，即係比較關聯性比較大啲咧，就係話澳洲紙同埋個紐西蘭，大家都當佢澳紐孖寶成，澳紐孖寶去講嘅啦。咁而嗰個歐洲嗰方面咧，就主要係兩大貨幣嘅，一隻就係Euro 啦，歐元啦，另外一隻咧就係英鎊啦。咁我覺得就係話，如果英鎊歐洲兩大貨幣嚟講咧，如果我要沽嘅，我係沽個Euro， 要買嘅就買英鎊，所以亦都形成咗個英鎊係比較 Euro 係會強嘅。咁仲有一個原因咧，就係英國上近期出嘅數據嚟講咧，亦都係比較勁少少嘅，即係個表現係比較好啲嘅。譬如話個服務業嘅 PMI 升到上個60樓上，咁其實係即係全個歐洲可以講佢個服務業 PMI 最好的。 哇！咁你聽嘅香港嗰啲家長，如果係有仔女喺英國啦讀書啦，真係頭痛喎、 啊， 英鎊強喎、 啊。咁但係相對上嚟講，我又覺得仲有一個原因就係、是、因為你數據好嘅時候，而上個禮拜去英倫銀行咧，亦都曾經出過一個會議記錄啦，即係通脹報告啦。通脹報告嗰度亦都講一個前瞻性，即係引導性前瞻，就我哋都知道就係話英國英倫銀行咧就將佢嗰個利率同埋英國嘅失業率同埋通脹掛鈎， 咁佢講過就係話，如果失業率係落到 7.8% 咧，而個通脹係去翻2% 嘅話咧，啊，咁佢就會考慮加息。啊，咁佢當佢提出呢個加息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啊，大家都開始就係話啊，唔係，佢真係會有機會加息。雖然上個禮拜佢出嗰個失業率嚟講咧，都係維持翻 7.8%， 但係咧，佢嗰個新增職位嚟講咧，其實係啊應該係34万咁上下啦。 嗯， 啊，咁嗰個數字係幾好嘅，佢維持翻 7.8% 嘅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佢個就業人口多咗，即係譬如話多咗啲新嘅啊勞動力出嚟，譬如話啲大學生啊，或者係啊叫做升唔到上個大學啊，啱畢業即係出中學出嚟啊嗰啲勞動力多咗，但係佢都維持喺 7.8%。咁但係個 market 就覺得話，如果以佢而家啲數據嘅勢頭嚟講咧，如果都仲係維持到咁嘅勢頭嘅話，咁佢其實佢嗱失業率落翻7%，而通脹率去翻2%，其實都唔係話一件太難嘅事。所以大家開始估計咧，就係話佢唔需要等到2016年或者喺2015年啊咁上下啦，就已經可以有機會加息。 嗯， 啊，咁所以亦都喺呢个加息嘅憧憬之下咧，令到个英镑系比较偏强嘅。咁但系 系咪传统嚟讲，就系暑假都好偏强嘅 咧？呢样嘢亦都可能会有少少关系啦。啊，咁，但系喺我嚟讲就话，喂，你就算我俾你真真正正2015年啊，可以俾你加息啦，咁距离而家都仲有接近2年嘅时间。所以我亦都唔覺得個英鎊係有太大嘅上升空間咯，即係如果嚟到呢啲位嚟講，即係我覺得就係話上個禮拜我睇上高就1.565嘅，咁而結果咧最高嚟講咧就1.566.75啦，啊咁今個禮拜嚟講咧，我就覺得就係我比高少少啦，因為上個禮拜叫高收係1.156.22，咁我覺得上個禮拜即係今個禮拜嗰個上高嘅位咧，我比1.5720，啊咁而下低嚟講咧。如果窄啲就1.555啦，咁如果啊你覺得個波幅係會比較大啲嘅話咧，咁我覺得1.1545啦，應該1.545到1.5720之間。 嗯，啊，各位聽眾啊，咁啊記住 drop 低啊嚇，呢啲重要嘅資訊咁樣嚇個 range 啊，咁啊歐洲大陸啊講到呢度啦，咁啊翻翻嚟我哋啱講啦，澳紐孖寶啦， 啊南太平洋地區 啦，冇錯啊，啲商品貨幣啊點啦嚇？ 如果是以澳嗱，我系讲过就系话，如果是英镑同埋 euro 咧，我就会揸英镑沽 euro 啊。咁澳纽孖宝嚟讲咧，亦都同一样啦，就系话如果我真系一揸一沽嘅话咧，选择性咧就应该系揸纽纸沽澳洲纸， 即系有啲技术上嚟讲， 冇错， 交叉盘啊。 嗱，点解咧？其实个原因咧就系、是、澳洲咧都仲系有一个减息嘅机会。而新西蘭亦都爆響口，就係話佢應該喺明年第二季開始咧，就會有機會加息。呢個其實仲接近。 嗯。 啊，咁所以我係見到就係話上個禮拜五嘅時候咧，其實新西蘭即係威靈頓首都威靈頓附近咧，亦都再出現咗一次地震6.5级嘅。 嗯。 啊，咁但係個樓指咧都唔係話真係跌得咁緊要，即係都係去到啊81.5啊。应该81.5咁上下，其实都已经唔系80.5咁上下， 嗯， 啊80.50咁上下，咁其实已经系定咗落嚟，又再升翻上去，咁最终咧上个礼拜收市嘅时候咧喺81.5收市嘅，啊，咁所以我觉得啊纽指仍然系可以逢调整吸纳，而澳洲指嚟讲咧，啊最主要嚟讲就点解佢表现好咗咧，就因为中国所公即系前个礼拜五所公布嘅数据咧，显示就系话佢个经济放缓部分咧系冇市场预测咁深嘅，即系亦都可能已经系见咗底啦咁。咁， 嗯， 对澳洲嚟讲系一个刺激作用嘅。 上个礼拜中国嗰个数据做翻好啲啦。 系啊，尤其是咩咧？尤其是佢个铁矿石咧，啊，澳洲嘅主要出口去中国嘅矿产， 嗯， 啊。近期嚟講，佢升由低位咧升翻成26%， 即係中國咧係，嗯，澳洲嘅最大嘅買家嚟嘅 嚇。係啦，冇錯， 即係咁講啦。喺太平洋北、太平洋南咧，而家上演緊咧係南北呼應嘅一場戲啊。 冇錯啦，咁所以個澳洲指咧，亦都係咩啦？即係叫做因為中國嘅因素而表現係比較好咗嘅。即係雖然佢個減息陰影咧都仲係未消除，咁但係佢個表現其實已經係咩咧？即係澳纽两呢对孖宝其实喺前个礼拜嘅低位应该系短期应该见咗底。 嗱，你又对啲投资者咧有啲咁嘅建议啦吓，投资者还投资者， 但家長就還家長，因為咧我有啲朋友咧就有仔女咧就喺澳洲讀書嘅，呢幾年咧都滲得好勁，澳洲紙咧就升到咁高啦，佢哋香港真係即係捱到真係趴喺度嚇，咁啊即係我知道喺 Henry 有時啲朋友同佢飲茶食飯就喺度滲噶係嘛？ 但澳洲紙我諗其實最主要因為香港人好多人都會送啲細路仔去澳洲讀書啦， 但英國最英國多， 英國多，因為英國多就、 澳洲都係有，但係就係少啲啊。 但我最近睇過一段嘢咧，係話去澳洲留學咧，嘅學費係最貴的。 貴， 但個生活個指數啊，又 你諗下，我哋嗰時讀書嗰個年代，澳洲只可以去過最平三個幾四蚊啦。 冇錯， 咁、你而家去講緊係講八蚊喎。你係升咗一個 double， 咁啊，屆時會有啲人中意去澳洲讀書，就係因為澳洲係我冇記錯，我冇去過讀書啦。但澳洲係其中一個地方係容許啲留學生做 part time 噶嘛。 啊，同埋若干年前咧，都係講翻好多年前咧，就係大學咧係唔收學費嘅。當年係啦，啊，即係三十年前到咧係唔收學費嘅，但係即係後來就係改變咗呢個政策啦。啊， 咁變咗就我諗澳洲可能係有啲人諗住哦，都去讀下書，又可以打下工幫補下，即係可能老豆老母俾學費，自己搞掂生活費，咁啊多人去。但係而家我諗真係真係貴。 唔係你而家就係去 summer holiday 嘅啫。 唔係咁，如果個澳洲紙比起去嗰陣時係最高去過 1.1， 即係對美金啊。 系、 啊、最高系 1.1， 而家已經落翻嚟喺92咁嘅位嚟講，啊咁都叫做跌咗一成噶啦，咁起碼嚟講都叫幫補下。當然澳洲嗰個生活指數咧，都仲係非常非常之貴嘅。咁你如果仔女去澳洲讀書咧，都仲係好重負擔。咁但係起碼嚟講都叫做咩啦？即係唔會再有根茅草喺個駱駝個咩個砸死只駱駝啦。 嗯，不過咁講，澳洲亦都有佢吸引嘅地方嘅。澳洲嘅氣候咧。就相當之係温和㗎，咁咧我哋 翻翻嚟咁講翻嗰個咁澳洲啊，嚟即係今個禮拜嗰個啊 range 係點樣咧嚇？ 嗱、我仍然覺得咧，就係話因為過去金融海嘯之後咧，個澳洲喺過去幾年嚟講都係喺94至110或106之106107之間啦，啊咁而佢跌穿咗94之後咧，咁其實佢而家一個應該係已經弱勢已成。咁雖然近期嗰、客观环境是对个澳洲只有利，但是我觉得就是他未升返穿94之前呢，他都暂时来讲我们都是说应该是逢高沽，即是见到他反弹返上去就沽的。咁所以今个礼拜呢，我觉得上高来讲要参考返去上个礼拜个收市价就91的82来讲呢、啊、我觉得上高来讲他应该92.5或者92.80呢比到准。嗱、我覺得92.80咧應該係比較頂嘅啦。咁而下低嚟講咧，相信由於中國，除非中國再有唔好嘅消息咁，但係中國啲數據都已經公布曬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下低喺90嗰度應該有支持嘅。咁澳洲指我今個禮拜俾個 range 咧就係9040到9280。嗱、咁而紐指嚟講咧，佢係比較強少少啦。咁亦都我哋亦都參考翻上個禮拜嘅高低位。高位是8127，低位呢就是7934，收呢就收在8094，咁其实都是收在差唔多在中间位咁滞啦，偏高少少啦。咁、我觉得就係话因为楼指个客观条件係真係比较好少少，咁我觉得俾多少少佢啦，上高8180啦，下低嚟讲呢唔担保佢唔会跌穿80，我觉得应该7940到8180啦，今个礼拜 range。 咁呢两隻商品货币呢，咁南太平洋就讲完啦，咁讲返呢个北美咯，咁加指係点样呢？ 嗱，加指嚟讲呢都仲係受惠于 美国啦， 个油价。 哦， 咁当然啦，美国个经济好嚟讲对加拿大有利啦，因为美加加拿大呢嘅出口最大嘅贸易伙伴呢係美国。美国经济好转呢对加拿大嘅经济呢一定係有帮助嘅。咁但係呢，我哋知道就係话加拿大亦都係有一个石油嘅出口国家，尤其是佢嗰啲油砂。咁 Alberta 省啦。 係啦，冇错啦。 阿伯纳省。 咁、所以呢就加拿大指呢近期嚟讲呢走势係比较偏强少少，就因为个油价居高不下啦，咁油价居高不下。 埃及 嗰个。冇错啦，因为埃及嘅局势始终令到啲人呢就唔放心沽油，咁所以上个礼拜嗰个油价系高收嘅，纽约期油呢就收107几嘅。 1075咁上下位，1074-1076， 去到1110添啊，好似系。 冇，最高都系去个108边咁上下啦。嗱，1110系啦，布兰特。 布兰特系啦， 冇错啦。 嗱，你讲开埃及嘅局势啦，我有啲人啊读埃及嘅局势啦，埃及啦吓。嗱，埃及咧就唔系一个产油国嚟嘅。但系咧，埃及咧系美国喺中东嘅重要盟友，佢咧嘅稳定中东嘅作用咧系好大嘅。所以如果埃及嘅局势不稳咧，系影响 系因为佢控制多嗰条苏伊士运河啊嘛。 系啦， 咁嗰度就主要靠嗰条咁嘅叫做人工嘅吓 运河就 运河啦，咁样样就输过去嘅吓。 咁其实埃及又好啦，埃及又好啦，其实有好多字咧，我哋都系。发音究竟是以前发错啊定点呢我都唔知道，即係譬如好似另一个例子啦，就是希腊同埋希腊啦。咁即係以前我哋不嬲都系希腊咁，但係如果你根据返个字，因为佢系月字旁嘅。咁变咗就係话，如果你正音嚟讲应该系希腊就唔应该系希腊。咁冇所谓啦，咁 anyway 就係话大家惯咗，咁你叫做咩啦，即係时间啊嗰啲咁嘅字，咁亦都无谓太过深究啦。咁我讲返加字啦，咁我觉得如果以佢上个礼拜个收市价1033嚟讲呢，咁我觉得佢再升嘅，即係如果佢已经集有利条件于一身，加拿大其实亦都系另一个有机会加息嘅国家嚟，即係三个加息有机会加息呢，就系英国英国应该有距离比较远啲啦，咁我哋正確啲嘅讲法就係话佢未可能唔需要加 埋， 可能唔需要加大佢嗰个购买资产规模，即係唔需要再印银纸，咁所以佢利好。咁而真真正正有机会加息呢，就除咗纽西兰之外呢，新西兰之外呢，就係、是、加拿大。咁但係如果以佢咁集有利条件于一身，上个礼拜都最高都係去个1280嚟讲呢，我亦都唔觉得加子有机会真係话大升。咁所以我而加子嚟讲呢，一向嚟讲都係比较窄幅少少啦，咁我亦都唔俾一个太大嘅波幅啦。咁如果係加子呢，个低位我估计係10240啦。上高嚟讲呢就1380至10420啦，比阔少少10420啦，即系个 range 嚟讲10240到10420。咁我觉得就系话，暂时嚟讲，究竟啲货币系强系弱嚟讲，都仲系要睇翻美国头嘅，因为我哋知道就系我哋而家唔系讲紧交叉盘，我哋讲紧嘅系美嘅直盘咧，就全部都同美金有关系嘅。 嗱，讲到呢度啦，你讲交叉盘咧，可能咧有啲呢个听众嘅朋友未必咧咁熟习呢啲名词，可能佢识玩啊，但系佢又未必系咁熟习啊。你可唔可以解释下俾我哋听乜嘢叫交叉盘咧？ 其实好简单嘅啫。嗱，一般嚟讲咧，金融市场嘅汇市咧，我哋都系用一个美国为一个中心嘅。咁无论你系 direct call 或者现 direct call 啦，所谓嘅 direct call 即系直接报价啦。直接报价嚟讲咧，就系话欧元啊、英镑啊、纽纸啊、澳纸啊，呢啲系直接报价，就系话每一英镑对几多美金，每一欧元对几多美金，每一澳纸对几多美金，同埋每一纽纸对几多美金。咁现 direct call 咧，就即系用翻美金嚟做一个 subject， 就话每一美金对几多嘅日本纸，每一美金对几多嘅瑞郎，每一美金对几多嘅加纸。咁呢个呢就是、因为全部都有美金牵涉喺里面嘅，咁所以呢我哋就叫做直盘啦。咁所谓嘅交叉盘呢，就係话唔将个美金挤喺里面，即係绕过咗美金。就譬如话我哋唔系英镑，即係唔系欧元对美元，英镑对美元，即係再将佢转返做咩啦。咁而直接呢就係话有个价呢，就係话直接系欧元对英镑，或者英镑对欧元啊咁。咁亦都譬如话好似澳洲纸对新西兰纸咁，我哋亦都可以有一个报价，就係话一个澳洲纸对几多新西兰纸呢咁。咁呢个呢就叫做我全部绕过咗美金，而喺汇市嗰度呢，我哋叫呢个就叫交叉盘，即係话汇市嘅报价呢，一系直盘，一系就交叉盘。直盘呢就係、是、全部有美金喺里面嘅，即係无论係直接报价或者是间接报价 ,direct call 或者 indirect call 都好。咁而交叉盘嚟讲呢，就话我哋将个美金踢咗出去，就直接系两种唔同嘅 currency 呢，就直接嗰个汇价兑换，我哋就叫交叉盘啦，就好简单嘅其实就。 讲翻呢啲基本嘅概念之后咧，咁其实咧啊，咁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一节咧，咁既然美国咁重要啦，咁啊当然要讲下，其实美国诶呢个成日讲啦吓，差唔多会退市啊，或者停止买债，咁就背后嗰个咁嘅机制究竟系点样样嘅咧？咁下一节再同大家分享。